告诉自己勇敢去面对，就算心碎也完美。想起我和你牵手的画面，泪水化成雨下满天。如果我和你还能再见， 请你不要再沉默。